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冇錯，係啦，即係話一個科技咧，其實已經有能力將人類嘅大部分嘅行為啊、嘅生活模式，嗯、甚至乎呢個全世界咧，去量化呢個世界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部分咧，就係話，當你所有人類開始逐漸、所有行為模式、一切嘅嘢都完全變成一個數碼化嘅時候咧，咁、你就開始，咁你咪進入咗呢個大數據分析咯。即係話你任何嘅決策啦，係啦。咁呢個就係大概係啊咁嘅意思啦。 啱，好，係差唔多。 係。 咁啊，當然係要補充啦。咁大概用三五七個鐘頭補充啦，不過我冇咁多小時啦。咁啊，當然我為咗今晚呢個大數據咧，其實我自己真係咧喺好短時間咧就睇咗一本書，就叫 Big Data 嘅，真係叫 Big Data。咁就2013年出版嘅，就由兩個人合著嘅。咁就好似阿 Thomas 都有睇過喎，係咪啊？呢本書，因為睇個中文版啊，係咪啊？嚇，就係叫大數據啊嘛，係嘛？咁但係咧，我啱啱先睇完啦。咁亦都抄翻一本咧係更早嘅，嗱就係呢本啦。啊，如果大家睇緊呢個 video 嘅話咧，呢個叫 Super Cruncher 咧，其實就2007年嘅，即係早差唔多6年前出嘅。咁、所以又唔係完全係新嘢，但係好得意喎。我睇呢本書嘅時期咧，其實我未睇曬，我就即係冇咁多時間啦。我睇咗本新啲嗰本先啦、，Big Data 啦。咁但係呢本2007年咧，佢就係自己作咗個名，就叫做 Super Crunching。啊 ，cruncher， 佢 crunch 呢個字咧，其實好有意思嘅。cruncher 通常我哋食嗰啲咁樣嘅餅乾啊，或者啲油炸嘢、我哋好脆叫 crunchy 啊嘛。但係佢有時咧，我哋好多時咧喺電腦嚟講咧，呢、這個行業咧 ，number crunching 嘅 ability 咧嘅能力咧，就係話我哋對嗰啲咁樣嘅數字啊、嗰啲數據啊嗰、那個咁啊分析同埋呢個計算嘅能力嚇，係、一種有時好似係強調嗰個所謂硬計算嘅能力啊，即係嚇因為我哋而家嗰啲處理器啊個速度快得好交關嘅。係嘛？嗰啲容量亦都好大，咁、所以咧就可以喺好短時間咧就係進行大量嘅計算，啊左計右計，咁佢叫 number crunching。咁所以佢呢本書叫Super Cruncher， 但係咧好有趣地咧，雖然係2007年都唔係好耐啦算，但係入面係冇 big data 呢個字嘅，即係話 big data 咧原來就係最近呢5、6年咧先至係流行起嚟嘅。咁但係咧確實咧，好似阿 Jeffy 最先嗰個講法咧。就到今時今日咧，當然都有兩派嘅觀點啦。咁但係其實咧就唔係話絕對邊個啱邊個錯嘅，即係有啲就話大數據咧會帶嚟一個革命啊咁樣啦，好巴閉啦。咁但係另外一派多人就話：，唉，你喺度作大嘅啫，誇張嘅啫，吹嘅啫，係嘛？其實有咩咁特別啊？係咪？我哋一向都搜集緊所有呢啲嘅資料數據㗎啦，咁樣樣。咁其實兩種講法咧都既啱又唔啱嘅嚇，即係兩邊都啱咯，可以咁講啊。嗱，講翻我自己嚟講咧，對呢個所謂信息革命啊，嗱一個即係。general term 我哋叫信息革命、就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嘅 revolution。咁嗱，留意大陸好麻煩，我同香港人咧又係呢個本土唔同啦。因為咧，我哋個信字咧，其實香港人咧就習慣用言字邊、一個嗰、那個、好似嗰個凡字啊嚇，即係類似個凡字啦，即係凡人嘅凡啦，神仙同凡人嘅凡嗰、那個信啦、但係大陸係絕唔用呢個字嘅。但係而家佢都受我哋影響少少，間中會有用，但係佢哋用邊個字咧？就係企人邊一個言字，一封信嘅信。佢哋信息啊 ，information 咧，永遠係用個人字邊嘅，企人邊嘅。但係我哋香港人啊，好唔習慣呢個企人邊呢個信字嘅。咁我曾經查過詞海嘅，又確實係嘅喎。原來真係一企人邊嗰個咧係啱啲嘅。我哋言字邊嚇，即係講嘢言咧，好似個凡人嘅凡字嗰個咧，原來喺嗰個嘅詞海入面咧，係冇乜咁嘅意思。 係咪講緊通訊？ 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入到天文台，我而家講緊係1980年入天文台。 信封係用 信封，梗係用嗰個信啦 ，Tradewin 啊嘛，係嘛？即係言而有信啊，係嘛？即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咁啊！言而有信，嗰個信係講信用啊嘛，信任啊嘛，係嘛？咁所以咧，信封 Tradewin 咧就即係話係好有即係信心啊，有信用嘅咁樣樣啊。咁但係咧，原來我最先嘅問題咧，又扯得好遠啊。不過冇辦法啦，我呢啲性格係咁啊。1980年35年前，我入天文台嘅時期咧，我已經係。去 challenge 佢哋，我話點解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點解唔係用嗰個言字邊一個凡人咁上下嗰個，而係用企人邊嘅咧？咁原來嗰陣時佢哋已經咧係轉咗用呢個企人邊嗱，幾時其實有冇轉過我唔知啊，因為好早期即係1883年我哋成立嘅時期，究竟用邊個中文咧就唔知啦。咁但係我80年入去嘅時期咧，佢哋已經係用企人邊嗰個，咁我就好唔憤氣嘅。我哋香港人。根本都完全都唔習慣呢個信號喎，企人邊嗰個喎，信號係咩啫？我哋話呢個係一個 tropical cyclone signal 啊嘛、嗯、，signal 個信號即係話打個信號，紅綠燈有個信號俾你，俾個信號我啊，係嘛 ？OK 個信號，邊度有香港人會用企人邊嘅啫？香港人你問十個做十個，佢都係用言字邊嗰個噶啦咁。咁、但係咧嗰陣時，原來天文台有個中文委員會嘅，即係有個嚇、啊。後嚟我做埋 chairman 添，隔咗好多年。咁、但係真係佢話唔係啊 ，Eddie， 你去揾下啦。佢話咧係應該用企人邊噶，言字邊嗰個係唔啱噶。咁我真係走去查詞海。咁真係證實佢講係啱嘅喎，你自己翻去查詞海啊！當然而家喺互聯網你可以查啦，係嘛？咁原來咧嗰個信言字邊嗰個信字咧，嗰個用途係好少嘅，係好獨特嘅。反而企人邊嗰個信字咧，就係即係好廣泛嘅。咁所以而家我哋講信息革命咧，咁 當信嘅信。 警訊就係用言字邊喎，係嘛？警訊佢咪就係咯。但係呢個就我哋香港人嘅用法啦。但係原來警訊咧，真係如果你喺大陸嚟講啦，係即係冇人唔 冇人會用 明你乜嘢嘅。係啊，大陸係唔用呢個言字邊呢個信字嘅，好得意。嗰個信字係幾時用咧？我賣個關子啊，其實我唔係好記得啊。即係言字邊個信字幾時用咧？你上詞海查一查。但係原來答案時候咧係用企人邊嗰個。咁企人邊嗰個咧，即係信，所以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啦，即係你哋估唔到咧，你個信號原來係企人邊嘅，你都好唔習慣嘅。但係呢個係政治嚟噶，香港而家係用企人邊嗰個噶。好啦，咁啊講翻信息革命 （information revolution） 咧，咁我就好耐以前已經好有興趣噶啦。我記得咧就我哇，即係讀緊中學嘅時期已經喺圖書館見到一本書叫《Computer Revolution》啦，電腦革命啦。咁啊後嚟引申咧就係叫做信息革命啦。咁我實際上是1997年的時期咧，就做了一個我的博士論文咧，就1996、1997年嗰陣時做的，咁我其實就係講研究信息革命在中國展開的情況，就是互聯網在中國的使用。咁但係唔好忘記喎，係1997年喎嗰陣時，啱啱起步啫喎。其實1995年咧，先至係有即係商用的互聯網在中國提供的嚇，即係嗰啲 internet provider。咁我個研究啱啱係兩年之後啫。咁所以全中國的互聯網用戶係幾多人呢？係150,000人，全中國150,000人。而家我哋講緊咧。即係已經係唔知幾多億㗎啦，一定係即係中國就13億人啦， 應該都係得1-2億 嘅 啫， 唔止嘅，應該係多過1-2億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嚟講，應該中國咧，如果以人口計啫，即係應該就算未到咧，都好快脆啊，應該係最多用互聯網即係嘅人嘅國家嚟㗎啦，中國，因為佢個人口大啊嘛，係嘛？即係你美國3億人，個個都用，都係3億啫嘛。咁但係美國唔係中國，隨時1/4人用啊，都已經4億啦，即係已經3億幾啦，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中國而家好犀利啊嚇！好啦，咁但係當其時咧，我哋講翻咧就係、是、已經我喺個博士論文度咧係已經探討啲問題咧。其實而家我哋講大數據咧係完全一模一樣嘅，都講嗰啲問題，但係喺個程度上嘅程度上，我有已經有探討到咧。嗰陣時我睇一啲參考書係70年代嘅嚇，70年代喎，我嗰時1990年喎，我哋一睇1970年一本書1978年已經講就叫 profiling 啦 ，profiling 咧。即係 profile， 你知啦， 警察咧最中意做 profile 啲 criminals 咁 啊，冇錯啦。其實咧，我哋知道 profile 就係一個人嘅側面啊嘛，側面就叫 profile 啦，係嘛？即係我哋影啲相，啲犯人影正面，影側面，我哋叫 profile。咁但係呢個 profiling 咧，其實就係話我哋當我哋搜集咗好多資料嘅時期咧，我哋去揾出即係一大扎嘅資料，即係通常係同人有關嘅嘅一啲某啲嘅特徵。其實就係一個叫特徵分析。是吧，就是说其实当然在商业上在警察打击犯罪很明显啦，就是我们 看 Killer， 是啦，看看那些人有没有那些是连环杀手啊，变态连环杀手啊，或者专是性侵犯的人啊，诸如此类啊，这样。但是在商业上来说这个就很重要了，这个就是因为那些我们的消费行为的模式啊，或者你所有的人，原来你的年龄啊，教育程度啊，收入水平啊，你购物的习惯啊，那这些就叫 profiling 咯。咁其實嗰陣時已經係70年代已經有㗎啦，即係40幾年前已經有㗎啦嚇。咁但係而家咧就好似 Jeffrey 咁講，即係我哋嗰個數據咧個量咧係大得好交關，好交關嘅。咁同埋呢個量咧，其實我亦都睇過啲資料佢講，以前我哋嘅資料咧，其實有好多仍然都係用一個叫模擬嘅形式儲存嘅。咁模擬嘅形式咧，如果你要進行大量嘅呢啲運算咧，係冇可能嘅。叫做 analog type。咁就算你以前嗰啲錄影帶啊， 入面嗰啲資料係磁粉嚟噶嘛，將啲磁粉將佢改變咗，於是錄一套戲落去係嘛？嗰啲都係 咁，我哋真實世界係模擬噶嘛？ 係啊，真實嘅世界係模擬噶嘛？譬如我哋影張相，嗰個底片係菲林嚟噶嘛？係嘛？嗰啲咩臭化咩嗰啲叫做咩話？silver bromide 定咩嚇？咁啊嚇，咁咁嘅時期。你那些是 analog 的東西嘛、所以你那些資料呢，我拍了一張照片就是一張照片，你很難再去處理一張照片、你黑房技術很艱難的嘛、但是呢現在來說呢，我們起其實這個、大數據呢就是 data 啦， 是， 但是 data 呢之前 我想問，但是模擬才是最切實我們真實環境去分析那件事，我想想量子世界都是叫模擬那些，即是不是 啊，這個呢就一下子我們去到很深入啦，是吧？那其實究竟世界的本質呢，究竟是即是連續地不連續的呢，是吧？那如果你是不連，如果是連續的話，那你即是說始終呢你將它數碼化。 普朗克說是一格格的嘛。 是啊，那就是咯。那你可以說，所以原來那個宇宙都是數碼的。 我即係咁講，你嗰啲咧 ，quantum 啊嘛，quantize 啊嘛，quantization 啊嘛。 你嗰啲 OCR 咧，即係譬如話我哋睇一個英文字母啦，咁究竟有一個 E 字 字體識別， 冇錯啦，一個 E 字咧，你覺得係個圖畫定一個意思嚟嘅咧？即係話 E 究竟佢係冇有冇係咪一個一二三四五啦？咁究竟佢係咪一個圖畫嚟嘅咧？咁如果你係一個 analog 嘅思維嚟講，其實一二三四五呢數字只不過圖畫嚟嘅啫嘛，佢冇任何嘅分析成分噶嘛。咁呢個就係 analog 嘅一種方式咯。 即係好似有時整啲機械人係咪咧？你要打啲字上去睇個字，即係你譬如 type 啲嘢喺電腦度，有啲字一二三四要打正，你唔係機械人噶嘛。 係 嗰陣時咪用嗰啲 嗱，都係利用咗呢種方式咯。咁但係如果你咧將一二三四五呢啲咧，咁你變咗數碼化嘅話咧，咁你咪真係用緊，咪就係佢變咗一個有數有個含義喺裡面咧。咁呢種咪就係 digital 咯。 其實我記得我曾經在這個節目裡面就略為講過什麼叫數碼模擬，我用一個真實的、就是、案例的，就是當時我1980年就天文台都派我去英國受訓，就學氣象學和天氣預報、同行的有兩個、就是、同事的、就是我們三個香港仔就去到英國那個國家的氣象訓練學院，但是其中一個同事呢、就是、年紀稍微比我們兩個大的呢，他就有個女朋友在香港， 是戒指嘛、那個、 是啦，你記得戒指啦、是吧？咁我咪就話咯，佢就係話想要翻香港嚟去做嗰啲咩有乜白金啊，打個結婚戒指。咁、佢就話咁、個戒指嘅手究竟係幾粗咧？咁樣樣係嘛？咁佢真係咧，佢揾條繩嚟去綁一綁自己嘅手，然後咧啊咁長長咁，然後喺度就畫咗揾個原子筆畫一畫。咁、你如果你將呢條繩擺落個信封寄翻去香港，然後個女朋友攞住呢條繩去金鋪。啊、我就是這樣了，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叫模擬的方法、但其實這個方法都是很蠢的， 會失真的， 是吧？因為問題沒錯，你去到的時期可能又因為溫度濕度啊、條繩啊、膨脹收縮啊諸如此類呢、可能會錯的。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你把條繩度了，然後你把條繩放下來、就在一個尺旁邊一把比較精確的尺、看看究竟是多少個 mm、然後就將這個數字， 但是又有 measuring error 的、 當然有啦，沒有辦法的啦，這件事那你戴戒指都不是一定要百分之百準的、你塞進去就算了、不會甩就算了、但是你將這個數字然後寄過去，但當然也這樣，這個數字可能會寫錯抄錯、所以你如果大家有看過向左走向右走更加得人驚、可能你沒有看了、就金城武和梁詠琪大家抄了個電話號碼，誰知一個不小心落大雨呢，就是整到那些電話號碼就啡曬那些字、所以大家找不回對方啊，揾嚟揾去都咁，咁但係，所以而家我哋嗰啲數碼傳輸咧，一定要有嗰啲 data correction protocol， 好緊要嘅。啊，佢後面有個叫 parity check 嘅嘢，如果大家學過呢個少少電腦嘅，就係話即係要 check 下啲之前嗰啲數字咧，其實係咪啱嘅咧？咁樣佢有啲咁嘅方法嘅嚇，即係叫做修正嘅。好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就叫 digital 同 analog 嘅分別啊嘛。咁但係 Thomas 你講得好嘅，你話實際上咧，其實呢個世界咧本身就係 analog 嘅。但是你是要將它數碼化之後你才能夠可以大量來去將它 manipulate 的嘛、好，我休息一會回來我們再解釋怎樣 manipulate。